来请您欣赏京韵大鼓《俞伯牙摔琴》，表演者李响，伴奏陈燕、王岩、石俊平、张玉恒，指导教师陆以琴。 琴弦均断，心中暗说不好，莫非贤弟恐有不测，忙唤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安歇去吧。 猛抬头，有一条岔路，就我在左右分哪。伯牙正往前走，见面前有条岔路，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，正在思想，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。伯牙上前叩尊老长，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，望其指教。老者闻听说，尊官，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，但不知尊官所闻哪一村呢？伯牙闻听叩尊老长，是我一时的粗心，并未细问，借问一人，老长可怎知晓？老者说：“但不知所闻哪位呀？”伯牙说：“此人名叫钟子期，老长可怎知晓？”老者闻听，两眼垂泪，连说：“纵观莫非是于大人？”伯牙说：“不敢，在下正是，老长何以知晓？”老者闻听，连忙施礼：“叩尊大人，小老儿不知，多有得罪，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，年前言过，路遇大人结拜，赠银回家，言定今春，大人必定到此，不想他前求故去了。”临危时有言，就将他埋在此处，倘若大人到此，可到儿坟前一去，因所长刀江边探望，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。伯牙闻听，连忙施礼：“叩尊伯父，直男不知，望其恕罪，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，请伯父指引。”老者闻听，头前引路，伯牙嘱咐后面跟随。不多时来到了坟前，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，对土焚香朝墓一拜。

说是中国大海勇，爱我来问他是能当，是来能当上我的孤岛。要去吃媳妇就帮起我们吧，你就大不该叫你奶奶尝尝把你饿着，我一天吃不了那半顿饭呐、啊，一根肠子俺闲着半条，我说请教你休了我吧，你休了我好，你奶奶实在跟你饿到了。 麦陈爷他也不烦来也不闹，我的娘子把话讲岔了，你守着吧，来你熬着点儿好，你熬的呀比人我做了官儿你就好了。 崔氏女们听明白着，穷小子讲话已经攀高，狗头怎改乌纱帽，刘建邦怎穿大红袍，马蜂腰怎系雪花雨，狗蹄子怎等叶家的粉底儿唱，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，你的那把骨头就肿疼了。今天休了我两拉刀， 我要不休呢？ 你要不休，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。 朱麦臣闻听心好恼，我逆来一往的写休条，上写白上多白上，岳父岳母二年高，秀嫩女儿顶不为这绝大病连愁，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，我打上绝母和手印，防备这个奸人头犯了，我忙把休书写完毕，怒冲冲就往那个地上跑，叫一声奸人你试过去，家长忙里找紧一条。 崔氏女走上前慌忙见金弟，你看他管表又管巧的那么有巧啊，手里拿着绣书他朝外走啊，他是八角一朵就嫁了，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，嫁给那个石匠叫张石巧， 张石巧他拉了本本滚滚孩，本心眼你拿着他瞧，顶到头上他歪歪，看到他那嘴里怕化了，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，叫一声娘子你听着，好的咱有四十亩，吃喝穿戴我敬着你挑。 这是你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，光做好来也不做闹，早晨起来老有病，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，到了晚上他就干温面鸡蛋虾仁大炉子把面浇，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，啪嚓起来直上锅道上用他吱吱啦啦炸烫到，吃了一个饱喝了一个饱，在那头就把石匠的 孙，光水嫩娘的个子在叫，冲的你奶奶我光正宝。起来吧，起来吧呀，你奶奶我咋咋摇，吃喝不到二年半呐、啊，四十亩好地的是净了。虽是女大姐要了饭呐、啊，这个张世强手拉着哥真怀的宝票。这一天正在大街来要饭，轰啦啦啦啦，那一少人马来到了，几对板来几对棍。人一个 威风凛凛，杀气高， 头戴一顶乌纱帽， 身上穿的本是绑龙袍， 腰中系的本是雪花雨， 足下蹬的本是粉底儿朝。 崔氏你看把你惹得的笑，哎呀呀呀呀，原来是卖趁他得重要。你看前面那一少人马是谁来的？ 是谁呀？ 那是俺丈夫朱买臣做了官回来了。 那朱买臣他不是早把你休了，你嫁给我了吗？ 呸，谁嫁给你了？你说你走不走？你要是不走啊，我在跟前跟丈夫这么一说，小心你的脑袋瓜就得搬家。 我走，我走，我走啊！张世江无奈，他就扬长走啊！哎哎，嗯嗯嗯嗯，哎哎哎哎。 我再说崔氏这个女多娇。 你是深渊之人？ 不是深渊之人。 你是告状之人？ 也不是告状之人。 你一不深渊，二不告状，拦着我的马头干起活事 呀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不是你那妻崔氏吗？ 哦，崔氏，我不是早把你休了？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？ 嗨，丈夫，自从那年休了熬，我回到俺爹娘们苦苦熬。我一天三面上大工，哎哎哎哎，我是三天九品。中了，这不是丈夫你搞得中啊，当年的夫人我就做了。 朱买臣闻听一声冷笑，勾践人讲话也不害羞，

天将亮，这艰苦的日子不会久长。他正在延保湖水吗？同志们点点。忽听得楼门铁脸响，推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。啊，原来是我那生身的老母。深夜来到鹏飞的牢房，韩英他忍着悲痛把娘叫，娘，老汉不见韩英步履踉跄，见韩英撕破的衣服肝肠欲碎，仔细看无数的 thank you。 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把这个宫妃婆给我带走。老汉奴毫不取舍，走出牢房，韩英他满腔怒火高万丈，恨不能活捉了彭大天才陈新昌。到后来，韩英被救，重返了洪湖上，配合红军解放家乡，消灭了彭大天，救出他的娘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过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现代曲目《河南坠子·韩英殿娘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又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真正的型男不一定来自选秀场，那里给。